帆建安1028新歌上榜。 战楼的风采都是最美的意外，我们虽然无奈却无法更改，在心底看了一眼1028、 Top 7 马琛悸动上升两位。 晴朗的黑夜，花儿在土里发芽，那小吃的街道还像往常一样热热闹闹，关了灯的宿舍鼾声起伏在梦里笑着，就这样日子总是平平淡淡，问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田宇哲《天使的梦想》上升一位。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OK， 来看一下本周呢新歌上榜，有一首呢是来自海一帆的建安1028啊，非常有特点，因为演唱者呢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群人， 所以建安1028其实是一个地名，是他们新系的母校。他们说在这一次的制作过程中呢，没有资金，没有赞助，只是一群怀揣着梦想怀揣着情怀的孩子，带着他们最天真最无知的想法，干着最天真无知的事情。 没错，他们虽然很傻很天真哈，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并不能够带来任何的收益，甚至他们可能仅仅是平白无故的消耗着自己的时间，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他们在干着许多人一生都不会干的一件事情，凡走过之处必留下痕迹。 其实他们这件事情干得很漂亮很聪明，因为这首歌上榜了， 那就有很多人知道了对不对？ 对，就会有很多人知道了，知道他们有才华，对不对？其实他们的这份聪明呢，是源于对情怀的执着，源于对那份本心的坚守吧，可以这么说。那也正是因为为什么许多人只记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却很少有人知道初心易得始终难守的道理。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把这首建安1028继续带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纵然心中不舍，但时光蹉跎，我们舍不得分别，也舍不得离开，却满怀着期待。我们无法忘怀的那个年代，在心里反复卡带。我们 守护那天空，还以为这云彩躺在草丘发呆，目光一直徘徊，青铜年代深藏在脑海，我明白。 好了，那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本周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吧。 好的，在接下来的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将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就做我想的音乐，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2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大家好，我是小奥。在揭晓这周的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榜单之前呢，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那本周的互动礼品呢，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需要大家关注我们，然后来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张电子券了哟。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陈艺萌，没有你的梦里，上升三位。 花 落下，上升两位。 回忆翻身翻出前世今生，难自私借个门陪着街灯。花落下了一片青春，岁月如针，刻下一圈圈如轮。樱花飞舞的黄昏，唯美略带些残忍，那年我们情话说得很小声。樱花飞舞的初春，树下对望的眼神，不会再有当年的认真。 Top 3。 王鹤 卷， 会说话的狗，上升一位。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这不喜欢的生活，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在你以后的人生能多给你一些温存。我不愿为你再做一只会说话的狗，留恋你的 刘倩彤，梨花看，保持不变。 毛不易，唇边保持不变。 人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却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江南桃花三月红，一寸往事一寸梦，千里送君留不住，散尽韶光两空空。我说江南桃花三月红，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咫尺君归处，回风不改酒香浓。 哎，那本周排在第二位的这首《梨花叹》呢，已经在榜数周哈，仍然受到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居高不下。 的确哈，刘倩彤的这首《梨花叹》可以说十分耐听，我都听了好几遍。 哎， 那这首古风歌曲营造出了刘倩彤幻想出的一种情境氛围。 那其实呢，他描述的这个时空交错重回故地，却以物是人非的段落，看似熟悉。但是呢，却被他演绎的恰到好处。 对，其实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MV 来看。虽然制作并不是太过的专业，但却真实并充满诚意。那下面呢，就把这首《梨花叹》带给大家。 OK，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 好的，下面就要进入到我们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 来看一下本期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呢，是来自石红韵的一首《牵手旅行》。从歌名一听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可能是一首非常浪漫的，那表达情侣之间爱意的一首歌曲。那出生在1996年的石红韵，她也是今年刚刚呢从北京科技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毕业哈。 哎，理工男在大学就能谈上恋爱，还能牵手旅行，了不得。 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会伤害很多人。 哎呀，开玩笑啦。 是，那高中的时候呢，他其实就很爱创作歌曲了，并且呢，在大学时期加入了学校的音乐社团，叫做 iMusic 爱音乐社。同时呢，在大三当上了干部。 哎、啊，什么干部？ 这个社长 呀，了不起！听说石红韵在大学四年的学院歌手大赛中，你知道吗？他得过多少次奖？ 我的天哪！ 两次冠军，一次亚军，还有一次季军。等一下，我觉得石红韵同学，歌手大赛这种校园的你就别参加了。 嗯， 参加一下某某卫视的选拔赛，说不定你就一炮走红了。 没错，毛不易很有发言权。 对对对。 好了，那其实在20出头这个年纪呢，石红韵也是用《牵手旅行》这首原创作品呢，表达了他自己的一个爱情观哈。 嗯， 究竟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一下。 让寒风吹裂我干涩的嘴唇，让霜雪吹打着我们的眉目，让沙粒滚烫着 谁在胸膛发亮，照亮前进的方向，让我迷茫的心灵更加坚强，去更远的地方。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桑托里尼，法国巴黎，即使偶尔迷不总会云淡风轻，看潮落潮起，看天晴天阴，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心。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桑托里尼，法国巴黎，即使偶尔迷不云，也曾会云淡风轻，看潮落潮起，看天晴天阴，迎面袭来的风让我清醒，想念你的眼睛和未拆开的。 好的，下面为大家介绍第二首新歌。它的作者说哈，曾经呢，他喜欢过一个很优秀的女孩。那年他准备考研，每天起很早去图书馆自习看书，下午去操场锻炼，日复一日的坚持。当时就特别喜欢他，所以每天都会去操场假装偶遇。哎，很有心机嘛，心机 boy。 是啊，他的这个段落呀，真的写得很美。那估计很多人都会为心爱的人做过这样的事儿哈，偶遇。比如说，我们每周我会和小奥偶遇在这个。 原来你来。这个录节目是因为这个， 是引起你的注意吗？ 天哪，我跟你录了这么久的节目居然没发现。 没有读出我的心思啊。 没有读出来。 嗯，其实他还做了一件特别厉害的事情、 哎、 就是为他写了一本日记，三首诗和两首歌。这个作者就是罗艺华。 其实我想问问罗艺华同学、就是你做了这么多偶遇也好，写歌也好，写日记也好、请问那个女孩她知道吗？ 好，如果大家知道消息的话呢，请跟我们的节目组保持联系哈，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对这位女孩呢进行一个介绍。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诗华的美》，来自罗艺华。 是如此的美丽，所有装饰都显得多余，如此神秘，所有风景化作陪衬，不计风情万种，但也别具一格，不倾国倾城，却是独一无二，一个微笑足以让我品尝许久，柔软的声音把我拘留，你的美声音温暖灵感渲染我的世界，你的美缓缓阳光洒落窗前，伴我每天无尽的人海，对你情有独钟，坚定的身材不会徒劳无功，即便是个意外我也感谢遇见了你，即使缘分不深我也满足彼此关系。 So beautiful baby, so wonderful lady, 是梦里的天使，在我的世界我的歌曲和你 Wanna love you sweetie, 就在我的心里想留进回忆。 You're beautiful baby, so wonderful lady, 是梦里的天使，在我的世界 Wanna got you和你 Wanna love you sweetie, 就在我的心里想留进回忆。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 欢迎大家在 UT Radio、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同时，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的节目了。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 OK， 接下来呢，别忘了可以把自己的优秀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 at 北大 music.com。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系列节目，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Love you, sweetie, 就在我的心里。

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然后这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从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然后一高兴 也没有劲了，对对对对对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2017年第45期。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嗯， 那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参与互动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新浪微博的用户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以及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者下载收听大家错过的节目。 OK， 来看一下我们本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朋克摇滚反光镜乐队的成立20周年纪念 T 恤一件。 哎， 那在本月11日呢，反光镜乐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20周年专场演唱会，那也是反光镜3人20年兄弟携手的一个庆祝了哈。在这里呢，你只要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呢和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得到反光镜20周年纪念 T 恤一件了。好了，那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为大家送上。 权威发布摇滚乐坛大事件，聚焦国内外重大摇滚资讯，摇滚头条重磅推送。 在本月的11日、26日，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先后于上海和成都举办渤海喜雷音特别专场，这也是继万青去年河北莫吉林系列专场收官之后，在2017年的首度专场演出，同时也是新专辑主线曲目的首次亮相。万青以不同以往的表现形式，为大家呈现出更加完整和立体的主题概念，非常特别。什么样的演出能让半个音乐圈人士纷纷发来贺电？一条集结了老狼、吴吞、赵雷、高虎、李志、马条、雷刚等音乐大咖的视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其实是为了民谣歌手东子在上个月底发布新专辑《云梦》的首发演出来助威。这张倾注了东子巨大心血的专辑，历经了近3年的筹备和打磨，全都是他生活中随心而生的记录。喜欢听民谣歌曲的朋友，可以听一听东子这张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云梦》。林肯公园乐队最近在洛杉矶举办了一场纪念演出，他们以纪念今年离世的乐队前主唱查斯特·贝宁顿。这场名为 Linkin Park and Friends Celebrate Life of Honor of Chester Bennington 的演出门票一经放出就全部售罄，这场演出的全部收益将用于光芒在线的信仰音乐基金。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11月举办了渤海喜雷音特别专场，作为通向新专辑的线索之一，这次专场呢，他们还将以演出制作方面的重磅投入、专属的曲目编排，以及艺术家张鼎协艺术厂牌控制俱乐部进驻现场，以灯光和视频等环节的整体支撑，为演出的视觉部分赋予了概念化的精良制作，可以说是独具新意。 没错，另外呢，再次说到林肯公园呢，或许呢会让一些乐迷再次感到心痛啊，但是呢，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要继续坚强地走下去。最近呢，林肯公园洛杉矶的纪念演出是继查斯特·贝宁顿离开之后呢，乐队的其他成员首次登上舞台一起演出。同时啊，圈内的许多乐队，包括 Blink 182、System of a Down 也参加了演出。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吉他手麦克·信田表示，我知道呢，对乐队的一些成员来说啊，重登舞台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 但是呢，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一件事，这也才是正确的致敬查斯特的方式。 嗯，就是继续乐队的精神。而且麦克信田呢也是谈到了来自世界各地歌迷们的支持和鼓励。 嗯， 他们也把乐队的新歌《光芒再现》作为了各种追悼活动的主题曲。《光芒再现》是乐队在2017年发行的最近一张专辑的名字。不管曾经还是现在，被林肯公园影响过的歌迷们，或许都应该支持收藏这张专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 听完了最新鲜的摇滚头条之后呢，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时间了。在揭晓结果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 嗯，那只需要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呢可以投票6次，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在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 OK， 那下面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Ten， 宠物同谋 Back Off 新歌上榜。 小光你的毒毒毒我的毒，其实这边根本没人，我要看你上光的毒，看你怎么哭，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的快乐就是为了炸掉你的世界。下着雨的路像个蚂蚁林梦露，撞着所有的猪炸光整个世界。你说我很毒，因为前面没有路，等着你的猪炸光整个世界。 Top Die 三维鱼逃离上升一位。 赤褐色乐队北极熊上升一位。 依然是季节的惆怅，寒冷是无尽的模样，穿梭渐渐在视力荒凉， AK 乐队金色幻象新歌上榜。 Top 6， 瘢痕体质与保持不变。 而谁在问君何日归还，若此生不见与死不断，你站在遥远的彼岸。 聆听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可能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场清凉的雨，象征着难忘和期待哈。瘢痕体质的一首新作品《雨》，就是试图描绘出一幅人在雨中的画面，一点一滴的雨水把天空的尘埃洗净，把心头的痛楚擦拭。 嗯，那这首单曲《雨》呢，来自瘢痕体质乐队的第二张专辑《时间地图》。有人说瘢痕体质追求摇滚乐的道路走得确实不易。 嗯， 对所有热爱摇滚乐的朋友们来讲，瘢痕体质是很好的榜样，成军17年了，一直是坚持着 着自己给大家带来躁动又不失感动的现场演出。那这首雨呢，也一度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是的，那因为他们从未忘记思索曾经走过来的路，最近的瘢痕体质也没有间断乐队的演出。跟随好兄弟乐队扭曲机器一起巡演，让他们收获了很多哈。这个月初呢，也刚在重庆的音乐节上进行演出。下面就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这首雨，来自瘢痕体质乐队。 依稀你读的芬芳肆意模糊眼眶，背影和月光静静的流淌，随记忆来到熟悉的地方，却体会一种陌生的凉。寒冷随时去遗忘，思念无处放、哦、人与地散落在心间，而谁在问君何彼岸。 OK， 到这里呢，本周榜单的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了，下面呢会马上为大家揭晓第五名到第一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 那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参与进来。 OK， 下面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彭坦未来未来上升三位。自信葛日乐力素九歌下降三位。商业玩具，我有一个梦想，下降一位。 我站在这城市的中央，在人群里面，在烟火之中，我再一次失去了方向。我只有一个梦想，全人类的幸福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200，从夜晚到清晨上升一位。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的世界太遥远，感谢你给我的一切，像电影一样的昨天。如果能和你再相见， 陆先生给大家的歌摘得冠军。 OK， 现在呢，李斯琴格日乐的最新概念系列专辑《之遥二》发布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其实啊，在《之遥二》发行之后呢，斯琴格日乐老师并没有急着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而只是以自己的节奏继续生活着，像他一如既往那样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 对，其实很多人说，哎，斯琴格日乐去哪儿了？突然他的消息好像很少的样子。 对， 但其实他是让自己慢节奏的生活起来的。 是的。 那也正如斯琴格日乐《之遥》系列专辑一样，其实需要慢慢的品味才能领悟到其中的韵味，而有了天籁之声的故事，有了美酒，怎么能没有斯琴格日乐的栗素酒歌呢？ 是的，那在这个初冬时节啊，喝点小酒就着酒歌刚刚好，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把来自斯琴格日乐老师的栗素酒歌继续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切记可不要过分贪杯哦。以上就是我们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新歌推荐环节了，本周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即时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来看看这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 近日呢，国内英式摇滚领军代表乐队果味 VC 全网上线了一首新单曲《梦开始的人》。在这首歌里，果味 VC 不但轻描淡写歌唱岁月过往，也唱出了他们不计得失、执着保留少年心气的那份坚定。 那《梦开始的人》清新又充满活力韧性，成军多年啊，果味 VC晴朗如昨，我们会记得时常回到最初的地方，所以呢，就算有一天阅尽繁华，也不要忘记初衷，继续做一个梦开始的人。 嗯，在今年的10月27号，果味 VC《梦开始的人》 MV 感性首发，催泪致敬经典电影《喜剧之王》。那这次果味 VC 特别的邀请到了专业的视频制作团队，还有合作了很多次的老朋友吉树斋为他们拍摄 MV。 那大 VC 呢，想要表达出一份超然自视的豁然态度，相信乐迷们也会在这个 MV 中收获到不一样的感动。 OK， 接下来呢，这首来自果味 VC 的《梦开始的人》带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 我在等待慢慢的失去，失去的言语过了太久，就没有机会再说，已经给了你想要的世界，世界中你选择了什么，我其实都无所谓，想一直拥有着清澈的眼睛。 我想呢，很多人都不知道解忧少女阿四呢和超人气的郭采洁竟是一对心有灵犀的好闺蜜。日前呢，他们的全新单曲《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甜蜜发射了。那苦等了这么久，华语乐坛的闺蜜歌单终于更新了一个。 对，一个住在上海写歌弹琴，那一个是在台北吟唱诗意。在网络上默默中意彼此好久之后呢，阿四和郭采洁终于在现实中同框了，一起走到了录音室当中。平时提起郭采洁呢，我们总会想到她利落的短发，搭配着优雅精致的妆容，高跟鞋，聪颖俏丽。然而音乐才是她最初的起点。 没错，那这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也无疑是阿四继与林宥嘉合作至《姗姗来迟的你》之后呢，作为唱作音乐人打破独立与流行边界的又一力作。其实细细回想呢，这样关于女性友情的女女对唱对于华语乐坛也是久违了。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话你不方便和自己的恋人说，但是你可以把这些私密的东西和闺蜜分享。那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阿四和郭采洁的最新对唱单曲《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不仅送给女孩子，也送给男孩子们。 上一秒我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太聪明，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玩得傻兮兮，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 我们的投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呢，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是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国内外最新鲜的摇滚资讯。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以及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 那我们这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呢，是来自反光镜乐队成军20周年的纪念 T 恤一件。好的，现在只需要大家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份礼品了。 OK， 另外呢，还有广大乐队以及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大家需要准备专辑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 EP 和专辑封面或者乐队宣传照，邮件捆绑发送至摇滚榜全拼 @126.com，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节目里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新歌了。 好的，这期节目就要先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摇滚榜，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拜拜 拜拜。岁 月在我轻语敲诈，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心如爱乐 不主流。